国际社会界赞扬朝鲜劳动党战无不胜的威力，秘鲁总工会代表团团长和老挝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团长等访问我国的各国政党团结人士说，朝鲜劳动党以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创立并发展的主体思想、先进思想为领导指针，受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他是引导人民群众走向胜利的强有威力的党。俄罗斯新闻社、古巴的格拉马报、津巴布韦的先驱报、乌拉圭的青年报、保加利亚的焦点通讯社、尼泊尔的萨加马塔电视台和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等外国新闻出版媒体载文说，朝鲜人民遵循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阐明的祖国统一方针，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将在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一定取得胜利。